国际社会界纷纷赞扬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不久前，朝鲜图片展分别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市和兹瓦涅市举行，并在那些一直只听西方虚伪宣传的南非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。参观者都吐露自己的心情，说也许不会有人相信地球上有个无税之国，有个由政府给人民建设并免费提供豪华住房的国家，朝鲜人民真令人羡慕。俄罗斯远东地区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协会学术秘书说，朝鲜人民都享受各种社会福利。捷克主体思想研究和体现小组成员卢卡什·布罗贝尔说，在朝鲜没有无家可归、彷徨街头的人，朝鲜政府为人民不惜一切。刚果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长说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，玉流儿童医院、柳京眼科综合医院等现代化医院都有人民受到免费治疗。在朝鲜，不仅是医院，还有一切都为人民服务。瑞士共产党总书记说，朝鲜圆满解决了后代问题，它的未来是辉煌灿烂的。